また村が一つ死んだ。行こう、ここもじき深いに沈む。 今天晚上的卡就好听哇，两件都回去了，三个人来知道他们很高兴的，不用再为了找不材料在烦恼啊。我应该不会回去哦。 天凯啊，咦，那你这年轻呢？唐爱琼拿来参考的保气飘的碗，这是耶。但是无挂面具吼，我想唔免五分钟就死翘翘啊！哦，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人？我来感觉怪怪。啊！是枪声，有人在树林内底抓虫。就厉害，哦不，一定是偷家鬼哦不，不应该对遐去哟。他紧注意，啊，有反应啊！ 影响来阻挡我母，皮娜， 阿母，你紧清醒起来啦，等于树那内底啦。 Oh. 竟然行登去树林内底，想不到一个囡仔就当指挥乌母。秋霞，我真正认不出来。 已经一冬半啊，阮爸爸哈一定足欢喜的。 确实有本事，你的回天书学了真好嘛。 哪有啦，阮爸爸讲吼，我袂用的。 哦，我差一点啊都袂记这阿乖啊。 哇，狐狸子，我头一次看到呢。 伊去学飞虫家，我想讲是人，所以我就开枪啊。 所以才会了乌母生气死。 虽然是安尼啦，也毋过伊敢若无着伤。你上好莫甲伊摸，伊细只摸细只，佫真怕哦。 你过来，恁听，一个嘴的，乖哈、啊。伊会惊着哦。你免驚我啦，哇，你現在都要很好的啊。你不驚我呢，阿姐他送我好不好？ 好啦。 啊，謝謝啊。阿哥你看嗎， 我人想不到的流量。 你就聽了哈，都要找你阿姨。 大家好不？是安怎情？ 我爸爸已经未够背啊。 记录一，想不到树那内底也已经。 是啊，这嘛是伫澳海内面独生的人的命运。 哎。我应该较早来才对。 嗯，你唔通安尼讲，真多谢你来看我。啊，对啦，等一下吼，我要你看一个物件呢。我秘密房间哦。 哦。 啊，不过你免甲别人讲哦，会有人惊到呢。我先来甲大家通知一下吼，你嘛都较紧的哦，较紧的哦。阿先生，今天你甲我载一个好不好？伊会影响气流啦。我的妹妹好势。 我真够飞天哦，连咪都搞完了。 阿弟啊，这泡面哦。 下暗才请你讲一挂外地的代志来听看卖啊嘞。 好啊，甲盼看卖。 干哪会使啊嘞？ 对啊对啊，杜太太，阿水是，伊是今年才出生的，是杜太太囡 仔。哦，这个囡仔真古锥啊！我想到秋霞细汉的时阵， 我想要麻烦哈，你甲好一个名啦。 嗯，妈咪拜托你吼，甲教会天书啦。 好啦，我会甲好一个真好的名。 真多谢哈，希望伊大汉会当甲小姐同款遐尔搞着。 嗯，若参照小姐安尼啊搞，我是赞成啦。不过若参照伊安尼要去澳海佚佗都袂用。 就是因为安尼吼，我唔才会找到乌龟坑啊。 话安尼讲是无唔对啦。啊，不过我这个老伙仔会烦死哦。 连个找到乌龟坑吼，就袂靠小姐去澳海佚佗 啊。是啊，我嘛是因为伊的弟才捡到这条命。 原来是伊救你的命 哦！这个山谷实在真好，逐摆我来到这，心就足开。 你即阵出门感觉安怎？ 足悲惨的，男朋友佫两个国家叫澳海吞去啊！澳海确实是愈大愈宽，佫较害是每一个所在拢伫咧战争，一世界拢无平安。 是安怎袂用佮这个山谷同款那尼啊和平呢？ 这是因为啊，有风伫咧保庇咱，在下都无法度入来，知影无？ 后下伊就踮在这个山谷待落来啦。我已经变成安尼啊，你若留落来，大家足欢喜。 无可能的啦，伊是注定爱四界流浪走出的命运啊。 命运。 阿伯，走出是甚物意思哈、 啊？哦，敢讲你唔知影意思是无？你看面顶，我看袂清楚啦。伫个道边顶悬迄个人哦，身躯穿青色的道袍，脚踏金色的车，伊一世人哦，拢无做唔对的。 最后，因都变成行对清水环流的道路。阿先生，我一直想讲，这只是一个传说。 阿伯啊，你别再咬亏啊啦！ 啊，互相互相啦。 我只不过是想要改变尔，看咱人的命运，是不是注定爱到澳海吞噬灭亡？我要甲伊确定一下。 小姐，小姐，嗯， 哈，是阿弟兄， 有伫个无？伫起风啊呢？ 啊，伫要天光啊，我得要去。辛苦哈。 昨日透大风了，真奇怪啊嘞。 这个所在来呢。 什么代志？ 敖先生，有船呢。 船？ 来呀、 啊！哦，够大呢。 正甲， 跟他要停落来呢。来，帮助我背起，紧呢。 小姐，危险啦！小姐， 我们来那边看卖啊啦。 好 啊，好啊啦，好啊啦。 高志英，徐宏哥，你别讲话。 我是轮回国的莲啊，拜托你把飞船所在的物件烧掉，拜托。 那块物件？ 紧的。 那块物件我知影啦。没问题，我给收起掉哈。 我搞错。 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这位是轮回国的公主嘛？ 堂哥挖地了。哎呀，已经通知夜班了。 哎呀，伊受伤过袂行啦。 小天啊， 不行啦，阿你海啊， 干嘛好死？ 枪炮未死啦。 哦，阿你变怎啦？ 等一下，阿弟，谁比亚话？ 小姐。 请我来听好，我带机啊。你干不呀？ 小姐，退来啊啦。 志呢？ 你袂放出动。还阁存看卖。 嗯，若是无全部消灭吼，会害呢。 这是啥？那连好的烧拢烧袂掉。 对啊，哪会安尼啊？啊，大家卖阁研究啊！赶紧斗三工消灭包子才实在啊！ 哦， 哎，拜托啊，创到真严啊！无代无志哦，创到这个空头来。 阿弟，你看， 伫震动啊嘞，敢那还佫活的嘞？敖先生，啊，这是 我伫路途中，敢那捌听人讲过。困伫咧轮回谷土脚内旧世界怪物已经互挖出来啊！ 旧世界怪物， 就是冥怪。 啊！啊，是毋是你七天内甲规个世界烧了了？迄原来就是伊啊！惊死人咧！ 冥怪应该是已经变作化形了，对。也不过，还阁是伫土下困一千年的，莫怪又耽误我人形啊！土罗国是西方一个真大的军事国家，你袂讲即马就是叫控制掉，实在让人真烦恼。 村里拜托您哈。那是什么？ 叮当，那叮当，这根乌母的脚所做的剑，都会淌过你的阵脚，知无？ 这人姓敖啊！ 我要请教陀螺国武士，昨暗伫遐的村民，为着要救贵国的船，拢真拼死，拄只还阁吊三工，埋葬过身的人呢。恁即马咧做，敢对心？若是要发动战争，嘛要有一个理由，至少应该身体过身的人，世界多少才对。发动战争的时阵，也害死全村的人，你都要好好活下，等待。 嘿嘿，这个死查某鬼啊哩！ 懂嘞。 啊，不过， 拢代志了了啊！ 可恨是可疑出头，你就是出名的游侠敖先生是无？阮毋是要来害人的，只是想要甲恁讲一下，兼请你收起来。 小姐， 小 姐，小姐，听好啊！即嘛是讨罗国的指挥官柯夏华要讲话啊！ 阮是要来统治边境的各国，安尼做是为着要替恁建设，恁即嘛已经得要灭亡啊！上届好是听阮的话，加入阮建设的行列，来清除傲海。重建家园，恁大家有听的无？ 够可怜，够 可怜啊！ 阮即马已经恢复咱人原来开垦土地的能力。听话的人，我保证伊后摆袂阁受到树那毒气，甲有虫的侵害。小蛋呢？恁袂使你去吸傲海的， 你这个阿婆到底是谁啊？赶紧去， 回公所。几落千年来，咱人几落摆拢嘛想要把傲海烧掉，也毋过，逐摆拢掠到规阵乌母咧生气，掠过，亲像海燕四界燕，结局国家不灭亡。砖头和吞打，恶母继续拼死走，最后家己中毒，包子摊甲一世界，大地嘛只会变成傲海。所以，恁绝对是袂使去吸傲海。我安尼讲，恁听有无？ 点去？哪个讲啥话是无要应允你啊？ 无你是要安怎？要甲我害死是无？ 你假死啊！ 来啊！你来甲我害死啊！反正吼，我已经老啊啦，要害我真简单，就亲像恁害死基洛同款啦！ 基洛死啊！ 死啊！顶下部队，唔听话都给害死！ 安静一下。请你大家听我讲，唔通阁造成任何牺牲啊！呐，我拜托恁大家。 小姐，这 阿婆，请你勿再谅解，听恁的话好不？ 那是，无你是要安怎？你想要将迄只怪物送予顶世的人做佚佗物啊？ 嘿，我都无了解啊。我不过是一个军人尔尔，迄种代志哦，无适合判断。 我要去轮回。我无去的时阵，恁都爱尽全力， 让免怪挖起来。 是。 这个石坑还可以当用未？ 用，足快。 唔通误会哦，我即马唔是咧甲恁参详哦。 唔过哪会用甲小姐带轮背过去？ 那是爱人之道，小姐嘛需要五人照顾。 人选互恁家己决定，总是明仔起来准备出发。 辛苦啊！你看，因按什么从所有物件拢要提走，我暂时留在这个所在，等待适当的机会，我会行动。您绝对袂使怪我阁活起来。秋啊，秋啊！阿乖，你的主人在什么所在？秋啊，你是安怎？这个不是傲海的植物， 是我收集的保质证的，请你放心，这挂未生毒气啊。 未生毒气，这空气确实真正常。那安尼，所有花应该拢会中毒得着啊？ 这挂水是地下500公尺的水，啊，这下山嘛是对同一口古井口出来。有清气的水土，植物都袂有毒啊。有毒的是土，在这山谷中的土地嘛是着污染啊。是安怎？是安怎？这世界会变成安尼嘞？我实在想无，是安怎会变成安尼？ 你家己？ 是啊，为着要医治阮爸爸佮大家的病，这嘛得要飞无去。我拄只已经将水甲禁掉啊，才无外久就会打补去。 秋华， 我就着惊，我无办法挽回，唔知要安怎才好。我早都无想要去害人啊。这侪工吼，多谢你，我会好好吃啦。 喂，阿健嘞，别出门啦， 唔通我哭吼，我别有代志啦，我真紧就会转来啊。 干母呀， 我刚白讲话白话哈， 唔白，唔白，你真是会转来吼， 这种危险嘛，紧得去。 还袂到轮背角啊！又算个要死哦！小姐，拢全捡一挂无路用的卡笑啦！你敢无感觉奇怪啊？你啥物来乌白背啊？敢若是惊人攻击的款哦？是哦。 阮的下面全部拢是毒气。 哪会叮当？ 空袭！ 水正兵， 哎。 有影就对。 麦叮当， 疼死你！ 拄啊，恁大家辛苦啊，哈！ 小姐，这种人你来？ 你想了太单纯啊！你抓准我的跪咧感谢。 你对阿海根本都无了解，这不是人的世界。你知影无？你的庆生会了做过遐大的代志？拄只个震惊，就甲震感落落去树篮内底，已经了通想去啊！你看顶面，即个树篮内底虫，随时会引来搁较大丁的虫，你知影无？马上离开这，准备出发。阿弟，紧张准洗头。 麦叮当。听我的命令， 你是在怕什么啦？敢那亲像一只找无路的狐狸。 嗯，你， 你唔免惊啦，我只是想要帮助你回去而已，你知影无？ 你， 这边帮我 一定给人调查 实的侵犯着恁的地盘。啊，不过，请恁通误会，我唔是歹人啦。 小姐，发生什么代志？我母的目睭哪会发冷啊？哎呦！ 小姐，我今要要哪走好？ 等伊若较惊的吼，你着请官离开车，知无？本来一点一分了也无转来，你着先走哈。 走。小姐意思去做啊，啊，有听无？ 小姐，请保重。 流沙。 求救！ 求救！求救！秋霞，秋霞，秋霞，归来呀！ 让人拢想拢无的所在。 嘿嘿，结局嘛是叫我找着啊，有怨气啊是？ 这是什么所在？ 我先甲你讲一句多谢，我是龙背国的侍卫，多谢你救我的命。 你好，我是红国的手下。这是什么所在哈？ 你一定是咱的土家底啦，你看卖。 土家底。 是啊，你看，咱就是哦，对地面甲沙做伙落来啦。 啊，咱无挂嘴烟嘛呢？ 是啊，这的空气哦，足清气的，我嘛惊一条了。后海下骹阁有这么清气的所在嘞。你是安怎？ 手下你唔通走伤远哦。 虽然打破啊，还搁咧吸水。失去的手啊，武器变作玉山落落来啊！ 秋霞，你在哭什么？ 我很欢喜的。 蓮啊，她是我的雙生兒小妹，我想說看可以跟她做伙無？ 真是的，無論早跟你說， 你唔通安尼讲，是我失礼，我差时啊，就甲我小妹温情人抬死。 嗯， 原来安尼哦，迄颗伫皇国。这款面足奇怪呢。 这叫做手指，就营养哦。 不管怎樣，總是把肚子咬就好吃。 在澳海出生的囡仔，你也真要胡白亂想耶。 像我，因是為了要消除人類製造的污染，才來生存的。因吸收土腳的毒，甲化作清气结晶，然后变作沙才来死去。这土坑的坑就是安尼来产生的。虫在保护树篮啊，你知影无？ 那是安尼，咱只有死路一条啊。虽然唔知影还阁几千冬，要踮咧毒气甲虫做伙生活实在无可能。总讲一句，咱就爱有防止澳海搁再扩大的方法。 你的想法跟柯笑华同款。 哪有？我若无想要利用，免怪作贱啊！明仔载你甲大家见面，你就知影。 莫阁讲啊！你紧睏，咱明仔载还阁飞足远的。 正常， 有顺序无？ 有，一切拢顺序。 怪物吼，实在愈看愈古锥呢。连我这个做军人的啊，看了都感觉气压心呢。哼，气人搞笑啊！恁本来吼，就应该点点啊，点在涂骹底。 参谋，殿下的飞机队拢予阮背个人攻击，已经全部灭了。 殿下的人呢？ 可能无命咯。参谋， 村民还未发现着吼？ 是， 我随过去，其他的人继续工作。 是。是 这个情形到底是村民的福气，或者是灭亡的陷阱？ 林志龙已经被他们放得回来了，在山那边等你了。 只有我们倒回来而已啦， 平安倒回来就好了。 放他走， 甘明的用兵怪放走了，让他回到土地。你们的兵力现在已经剩没多少了，我们如果想要赢你是很紧，但不过我没想要再伤害人。 那个怪物不怕水也不怕火，若是可以走，他自己早就走了。有听到无？代志已经袂当收山啦，为着惊外国抢神机，所以我下令攻击伦贝国。今嘛，大家才知影缅怪伫遮，大军确实会配配来。恁只剩一条路可行，就是予怪物挖起来，利用伊来压制列强。安尼恁了解无？嗯？ 是鼻糖， 想要带我的人看到我的手就越趣味了哈，想要清除傲海，消灭海棠，重新建造人的世界，有什么才能丢丢？就亲像阮对伦贝国甲抢来，你嘛会使甲抢去啊？心， 袂用让怪物阁活起来。 系啊啦！ 等下高龄嘞。 金秘书家， 红 哥，哦，宝剑请无了啦！ 啊，宝剑请无了， 已经拖出啊！鬼村的人哦，那么你烦恼呢？ 哎呀， 哎呀！ 小妹包住的物件，万一摕来做武器，敢要现形是？ 无法度啦，除了穿衣外，其他拢现形啦。 总阿队出动， 唔通搁再出差错啊！紧甲龙背国遐的兵力啊，全部刷来遮。 是。 唉，看这个办事啊，愈来愈麻烦。 小姐，都拜托你呀。 山谷代志都麻烦你了，保重啊！ 我念要转去山谷的啦。咱好转来去皇宫。 不行呀，已经想到这地步啊！ 这边嘛受害了。 进来。 只好甲烧掉啊！这个树哪已经无救啊！咱若是唔较紧的，规个山谷拢好互傲海吞去啦。 敢讲无其他的办法啦？ 这么清奇的土已经保持300年，确实，迄块若无来吼，嘛袂发生这个代志。 安尼哦，我无感觉倒也无同呢。 虫拢无去啊，啊，不过我的心肝感觉就不安呢。 你要到啊？建议的山头就有阮的人啊啦。龙尾国看的怪怪呢，那片房屋是啥物啊？ 啊！紧将水淹没过来，紧！ 啊，是虫啦，拢死啊！ 来去龙尾国， 要注意哦，遐有土路国的人。 全部变，这是什么意思？所谓有什么阴谋？什么物件？ 是阮的船，伊要停落。 苏伟啊，你搁活着？ 那安尼，无法度重建啊！你已经看到起来啊！ 你放心啦，就算讲是叫阿坏吞噬去，卖水甲烧掉。 不过冰块也无伫遮啦。 冰块伫风谷。 你哪会知影嘞？ 我唔是因为在佚佗啦。第二阶段战争已经开始啊，因为嘛风谷个土佬国军队要互伊全灭。 啊！ 全灭？你是要创啥物？ 所以，伊是啥物人啊？ 是风谷个手下。是我的救命恩人， 风谷。 您甲我讲，您到底是要安怎？紫薇，你知影？你甲我讲，你讲啊！ 要利用虫去攻击啊！ 用伊去攻击龙背国，嘛是恁对无？恁就真你们。 不管安怎。咱一定要在冥界搁活起来，进前就有抓倒转来。 为着要救世界，你都要了解。 所以你那条红果的人，你莫安尼做。我求你，你莫安尼做。 行啦啦啦！ 即马已经无任何人会用阻挡啊！我们真侪人拢叫土佬国刣死啊，无其他法度啊。 阿爸鬼，你让我走，你让我走啦，我走。 目前虽然有较艰苦，但我若将冰怪抓倒转来，将傲海烧去掉，就应该拯救整个世界啊！ 白痴，恁甲土佬国拢共款啊！ 哪有，恁敢来破坏命啦？ 我问你，你有啉过古井水无？恁敢知影，将水弄清气的是啥物哈？人类污染溪水、污水，拢是靠阿海的手啊，将水给用清气，你知无？绝对袂用给冰块挖起来。 让伊将树篮烧死掉。 我是要怎招？敢讲你要叫阮拢去做土佬公的庶民是？ 我毋是一个意思啦，苏伟，你紧甲伊讲，通会保护世界。苏伟，我求你，我拜托你啦，紧的。 你来， 我来撞死你！ 麦金兰，放伊走！ 你甲冷静些，苏伟。 我是讲诚实了，紧放手。手下，你紧去通知因啦。 苏伟，你给我放开！ 还阁活诶，未输你面盲呢。停下！ 啊！有俩猪在头，大家紧紧避起来啦！ 哦，好啦，好啦， 好啦，小姐你们进来啊，大家赶紧来啊！ 进来，进来， 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进来，赶紧的，赶紧的啊！ 他这边捂着手了。 差错！ 快来，站起来啊！赶紧的，赶紧的啊！ 秀华小姐，阮是要来放你走的啦，你着爱紧去通知村民，坐你的风吹去，凡事也阁会好啦。物件拢已经准备好势啊，你的代志，苏伟拢有甲阮讲过啊。 我来甲你做替身，你今日甲这衫穿起哩。 你是？我是雷娜姨的妈妈。 妈妈， 是的，真是的，阮所做代志拢唔对。 较紧的啦！ 伊要安怎？ 放心啦，唔免替伊烦恼。 较细腻的呢， 请你着遐过来量阮啊！ 秋夏，这边啦，紧 紧的，歹势， 谢大家，多谢你。 对家来，对家来，当飞出去。进来， 去看麦啊。 失去控制啦！哎呀，没用的啦，不要啦！啊！ 我准备要栽了。 我懂了，给我强制护航作战，听到没？啊，一个出来啊！ 到底想要创啥？ 一定是想要将咱逼入去坟内面。 进来啊！你不会出来探这阵？进。 袂用的，我等下留的。我袂用放我的替身跟你妈妈伫遮。 敢叫风暴的人，敢那你一个？进去，为着咱，你都要进去，进来。 船已经去互阮接收啊！恁大家紧握手。 手啊，紧走！ 可是奶蛋只需要等你红过就好啊啦，一个月三百， 神啊，风雨神啊，请你都来保庇大家。 已经无反抗啊！你， 因伫个等人转来， 转来， 因相信迄个查某囡仔会坐风吹转来救伊。 到时阵就歹啊！你，哪会趁即阵甲因解决起来？ 你敢那对迄只船真了解吼？ 听伊讲是伫七港个大火进前建造个，毋知是真个啊假个？讲有去过外星球啦，讲外口即样个，佫毋惊炮弹啦。结果吼， 我嘛是伫个等伊转来。那是真正会当对澳海的土卡底活倒转啊！我嘛想要甲迄个查某囡仔佫讲一下。安怎？决定啊袂？恁若是投降，我就放恁走；也是恁要等轮回国的人来甲恁泡死。 你嘛是小姐啊，啊唔过啊，你比阮小姐较差。 你看我的手。甲基隆王的爸同款，还过过半年吼，就会甲石头同款定啊啦。也毋过，阮小姐还是真介意我这双手啦。伊讲我真打拼，佮讲我这双手真好看。 和傲海斗到安尼，还佮要甲傲海斗阵活落去是无？ 是你要放火，还是我来甲小可烧一下就好啊？ 火佮我大嘛是无路用啦。一天之内啊，都会将树林拢烧了了。水甲风哦，却是一百年才能造林。阮也是水甲风较好啦。 小姐若要看树林，一定会足伤心的啦。 怎么？还袂喊命令信？ 提落去啦，即。哼， 唔知发生什么代志，啊，不过变甲足可爱。 参谋。将因拢放走。 哈、啊？有啥物妨碍性？ 叫兵啊，吃好饱。一点钟以后开始攻击。 哼，真趣味啊！好好啊，吃好饱。 有人来。 先刷过人。嗯？ 嗯？是安怎？ 那会无风啊？ 无风。哦，有影就对啊，风停去啊。 哎呦，阿婆 啊，你是安怎啦？ 你是安怎？ 什么人坐我来外口一个啦？拜托的吼。 哇，好天气啊呢！ 我耳根就疼的， 空气中充满着愤怒。 你别搞， 你剩还够三分钟的路程啦， 速度降低，准备落去。 阿弟，准备救命团啦！阿霞。 那是啥？ 太神了！林建仁、廖幼堂、赖义幼堂军， 铁神呀！我来给拍落来。 喂你呢？喂你吧，阿弟，喂你吧。 气死啊！谁人喂你拍？ 你若开始后悔，又惊，代志就袂煞啦。 到底是安怎？安尼落去就死路一条啦。 阿弟，你阿弟真一个啦，是廖幼堂哦，因我阿母来抢我妹啊。 小姐，你要装啥的啦？ 你是去通知大家啦？ 小姐，你无带武器呢？ 不是咱的照明团 呢？离我远。 你才走我二十公里，你乌个对岸啦！ 反正是风吹来啊， 真有可能哦。是喊救命的信号，真是风吹来。 一点钟到啊，准备出发。 别再等了是。 快递拢是爱老火。 准备出动。 请你入去， 踮车就好啊。 一只鸡，我叫。 一大群乌雾对这来嘞， 什么啊？乌雾！ 小姐为着要阻挡哦，家己一个人留在遐，无时间战争啊啦！大家进去较悬的所在，较紧的进去啦！进去较悬的，紧！ 哈，阿婆，我还是会光山呢，愈来愈多哦。咱对这来啊呢，足多哦。 我甲阿婆抓好安哦。到一个地步，已经无人会当甲动啊啦！紧的啦！ 紧的，紧 的啊！ 紧的啦！哎呀啦，要安怎啦？快点死吼！没事都死在皇宫内底。 会用的，只要小姐还袂绝望，咱就袂用放弃啊！ 听好，尽量拖时间，我真紧就会倒转来。 殿下，还佫早嘞，还佫足早的了。 现在如果没要用，要听到什么时候才用，出发！ 你别怕啦，你听我讲。 铁死的，敢在叫啊？ 无声敌人的，敢在喊什么呢？ 甲咱招来人，都是咱的敌人啊！若无赶紧从唐英的山谷内底，咱就危险啊！伊来啊，看准得开枪哦！袂惊去开枪啊！ 袂使啦，是手下。 相机，你免惊，我唔是歹人，爸爸。真是的，我要求你原谅，我讲袂出嘴，实在羞赞你。你别叮当，你听啊，会流出来呢。你的听话，叮当叮当吼。 哎呀，警方进来啦！ 对这来啊！ 不行的，你受伤啊啦！这个乌的水不行的。我无代志啊，大家来接你哈。无来接，你无来接。喂，你阿母，那边是红哥。伊弄我头壳拢起戆啊，南京的走动，红哥的。 不落英啊，已经冻袂掉啊啦！ 只要将阮放伫个唐军的头前就用个，较紧嘞！ 安尼你咪死嘞！ 阿婆，咱大家拢会死心。 那是命运注定，嘛是无法度啦。 打不赢的啦， 哪里就去撤退啊？ 王人，你走去倒去。 走去，走去，走。 哎，慢走，慢走。哎，是七路爷，电话你们等来啊嘞。哎，是电话，是电话啦。 好厉害啊！ 都会用甲规个世界拢烧的。 啊，烧啊！ 拢甲射出去！安怎？怪物，也阁唔记下手是吧？ 想起都是大爹地的想起啦，哎呦，好，迄个物件搁挖起来是要创啥啦？ 啊，是小姐， 小姐， 小姐， 小姐，小姐，哪里的遐啦？因的怨恨嘛消去呀！ 停啊！停啊！ 我不停啊！我不停啊！呢！ 小姐，小姐是啊！小姐是啊，呢，咩喏？ 伊用身躯阻挡恶母的怨恨，伊该救咱皇国。 小姐， thank you. 啊！ 干脆，阿母，多谢你，多谢你。实在真好心，阿怪囡仔恁替我看一下，较紧的啦。 小姐穿青色的长衫，站伫金色的草坡顶呢。 身穿青色的道袍。啊，搭金色的车，这敢不是？ 阿婆， 传说的代志有影是的哪的？ 你看， 啊，风来， 风来，风来，风来，